爱是多变，聚了又分开，只有恨怨。缘缘分分聚散，命运在转，谁能预料或尚有明天？多少的恋爱是温暖，尽觉是唏嘘，让我心酸。但真心的相爱，不悔不怨，长留热爱过美丽每天。如何为情为梦为爱守候，一生不悔彼此良心拥有。真的爱我怕没永远，不要遮掩，能地老天荒也共同渡过，人随缘共爱走远。命运在转，谁能预料或尚有明天？多少的恋爱是温暖，尽觉是唏嘘，让我心酸。但真心的相爱，不悔不怨，长留热爱过美丽每天。为情为梦为爱守候，一生不悔彼此良心拥有。真的爱我怕没永远，不要遮掩，能地老天荒也共同渡过，何妨为情为梦为爱守候。能地老天荒也共同渡过，人随缘共爱走远。